where I see love. You fall so low but soar so high. Big dreamers shoot for open sky.

着，以为奇迹会发生。All my emotions are all 'cause of you.

似一丝机智，然而未解构成了吸引，撕碎掉它的无声电影，所有角色一律平等，笨拙表情，眼神也中共鸣。